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，鼓楼在前，红墙灰瓦；钟楼在后，灰墙绿瓦。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，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，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、下一天、下一月、下一年、下一代，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。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，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，作者刘心武，演播梁言。 爸，李凯和谭台智珠的儿子小竹突然跑过来，两只小手冻得通红，眼睛里还噙着泪花，跑过来搂住了爸爸的胳膊。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 爸，妈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你也不回家，爷爷急着呢，让我来找。 急什么呀？我不是在这儿吗？ 他掏出手绢，弯腰给小竹擦着眼睛。 爸，回家吧。 小竹朝着回家的方向拽着他的胳膊。 怎么能回家呀？ 他拍了拍小竹的后脑勺，走。上鼓楼前头接你妈去，接着她咱们再一块回家。李凯挺起胸脯，牵着小竹朝鼓楼前走去。他招呼小竹的时候一直都是用的右手，当他牵着小竹朝前走去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左手还握着卢宝桑给他的那样东西。那是什么呀？凉飕飕硬邦邦的。李凯摊开左手伸到眼前，他才知道卢宝桑送给他的是一个小巧玲珑的进口超薄型打火机。不用说，那一定是卢宝桑得来不易最为珍爱的物品之一。他心里一时非常感动。李凯从衣兜里掏出一根烟来，含在嘴里，用那打火机把烟点着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时间对每一个人一视同仁。如果说要做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不那么容易。但是在时间面前不用争取，人人自然而然是平等的。 不过在平等的时间面前，不同的人却采取着不同的态度来消耗它，因而构成不同的遭遇，形成不同的感受。陆喜纯骑着自行车回家，当他又一次骑过地安门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正好是下午五点钟。他为薛家的婚事付出了几乎长达10个小时的劳动。临告别的时候，薛大妈薛继辉和孟昭英把他一直送到院门外，薛大妈非要给他汤风，原来的汤风丢了，薛大妈另包了一包，他诚恳地婉拒了。大妈，我来帮忙，图的就是练练手艺，图的是让你们看着高兴，闻着味香，吃的可口，您和客人们满意了，我这心里头就痛快了。我要是为汤风来的，那有的菜我还不弄呢。薛大妈非要把汤风塞给他，他躲闪着。倒是孟昭英在一边劝，妈，陆师傅既然是坚决不要，我看你也就随他吧。其实人家今儿不光是帮咱们弄了一天的菜，还无缘无故的受了一场气，咱们就是拿出多少钱来也赔补不起，不是？我看呢，不如就打今儿起交个朋友，欢迎陆师傅赶明来串门。陆师傅，您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，您说上一声，咱们抬腿就去。薛继辉也说，难得遇上陆师傅这么好的人，还教给我们怎么让水管子化冻。陆师傅，真是欢迎您来串门啊，不光是来这儿，也欢迎您呢到我们家那边去，我们那更好认，就在北海后门东边公检胡同里头，您记下门牌号，哎，您可真去啊。陆喜纯非常的诚恳。不瞒各位，我父母双亡，也没个亲戚，你们要是不嫌弃，我赶明得空啊，我还真来。薛大妈这才收起汤风，非常感动。陆师傅啊，小陆，你就真来啊，我们就算是你的一门子亲戚啊。双方都没有想到，经过一天的接触，竟变得这般亲近。巍巍鼓楼派也在俯瞰着他们，体味着这人生的滋味。陆喜纯上车之前又非常诚恳地跟他们说，你们那亲戚卢宝桑人头的确次，没个积极的生活目标，光知道足吃足喝猛搓一顿，我早就认识他，跟他一向合不来。可今儿这事儿啊，我有个看法，就是那雷达表，兴许他的确没偷，他这人呢，以前从来没有偷过东西，我想他不至于打今儿就变成了佛爷。我觉得你们别太为难他了，他这人呢也有可怜的地方，那有一阵子新房里来了好些个人，谁也认不全，是不是有那专门趁火打劫的混在里头了，可别冤枉了卢宝桑啊。陆喜纯这番话一说出来，薛大妈他们更加感动，多好的小伙子呀，卢宝桑把他都得罪到那个份上了，他倒还护着他，还怕卢宝桑遭冤枉。他们真的是依依惜别，都是平凡的人，可胸中涌动着的都是不平凡的感情。陆喜纯就这样度过了他的一天，他创造了美，并且让许多人享受到了这份美，他自己也就获得了一份美感。当然这期间也有对美的亵渎和伤害，但是天下创造美的事业哪有一帆风顺的呢？陆喜纯骑车往家里去，心里充满了快乐，并且充实了他的抱负。是的，现在在那个小饭馆里，他仍然只能上白案， 并且经理对他仍然是那般的漠视。但这种情况难道会永远存在下去吗？就是在白案上，他也还可以团结别的师傅，争取尽快打破目前品种单调的沉闷局面。他听何师傅说过，过去北京小吃里的好些个品种都快失传了，像包子类里的千丝包、三丁包、三东包，蒸糕类里的千层糕、水晶糕、山楂蜜糕，为什么不能就在他们那个小饭馆试着恢复几样呢？顾客肯定欢迎，而饭馆的收益肯定猛增。当然实现起来肯定阻力重重，可姬老师那话说得真对，要有历史的眼光。在那夕阳收敛余光的冬日下午，陆喜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青年，心情愉悦的、问心无愧的骑车远离了钟鼓楼。可是另外一个人在同样的时刻却心怀鬼胎，忐忑不安地滞留在钟鼓楼前的大街上，他就是姚向东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，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。 姚向东，他双手插在登山服的口袋里，一只手攥着一把钞票，一只手攥着那块雷达小坤表。刚从薛家溜出来的时候，他心里一度充满了狂喜，他竟然成功了。当他跑到地安门外大街上的时候，他觉得他简直是一个百万富翁。马凯餐厅等你4:30一供应晚餐，我要马上进去点几个名菜。都什么来着？啊，对，东安鸡、松鼠鱼，还有什么黄泉肉片。啊，挺有意思的啊，感情还有用松鼠肉跟鱼肉一块做的菜。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烟袋斜街把口的食品店，让售货员给他包上5个奶油酥卷儿。售货员让他付款，他在衣兜里把那汤封的红纸给弄开，掏出一张票子递了过去。售货员把钱找给了他，他拿起包着奶油酥卷的纸包，没走出店门，就掏出一个大嚼起来。出了大门，他一边走一边吃，还没走到后门桥，已经把5个奶油酥卷全塞进了肚子。他感觉到有点渴，就横穿马路，进了帽胡同口上的食品店，掏钱买酸奶。可是就在这时候，他突然惊慌了，他听见一个声音在他耳边猛然响起：你掉东西了。他扭头一看，是个岁数不小、身板壮实的男人。他低头一看，原来他从兜里带出来的一张红纸。他弯腰捡起那张红纸，忽然失去了买酸奶的勇气，很不自然地溜出了店门。他不敢回头，他总觉得那喊话的人在盯着自己的后背。他一气儿溜到了后门桥南边，才停下了喘气儿。那个人会不会是雷子呀？他越琢磨越像。他胆战心惊地扭过头去，只见那个人出了食品店，并没有朝他这个方向张望，而是拐进了帽儿胡同。他呼出了一口气，可是他心里从这时候起就打上了小鼓，始终不停。他在文物商店收购部前头的台阶上坐了下来，马路对面正好是益民信托商店，那里边有一件比杨强强这件还帅的登山服。 只要他能把那手表卖出去，他就能够买下那件登山服。姚向东的眼光移到了信托商店南门，那儿写着收购部谢绝参观。据说到那儿要是卖东西，得拿着户口本、工作证一类的证件给人家看才行。姚向东倒是有学生证，可是能往外亮吗？他坐在那儿，愣愣地望着对面，望着收购部，心里头不禁懊丧起来。他两只插在衣兜里的手，活像攥着两个滚烫的煤球，那块雷达小坤表更像是刚从煤炉子里夹出来的，还冒着红的发蓝发白的火苗子呢。姚向东站起身来，脚底下像踩着刚出闸机的钢板，懵懵懂懂的，一会儿朝南边风走，一会儿又穿过马路朝北边走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小时候在胡同里做游戏，姚向东最爱装坏蛋，尤其是日本鬼子和德国纳粹士兵。他先是快活地哼着从电影上听来的日本鬼子进军的旋律，当当当嘟当嘟当，或者双脚使劲一并，学着从电影上看来的德国纳粹士兵的身臂里嗨希特勒。他从假装自己是坏蛋被好人追捕的过程中获得了无穷无尽的乐趣，最后他心甘情愿地被装扮成八路军和红军的同伴击毙，闭上眼睛，满脸怪相，扭曲着身子，毫不吝惜衣裤的全身滚落地上。但是这时候他头一回偷了人家那么贵重的东西，他感觉到自己真的成为坏人了，却深刻地体会到了作为坏人的孤独和恐惧。街上走着那么多的行人，似乎个个都轻松自在，就连那个勾勒着腰的老头，还有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跟在他妈妈后边哭着走的小孩，也都比自己神气。老头不怕有人盯着他，小孩使劲哇哇哭，一点也不怕别人注意。小锤子，一声呼唤把姚向东吓得十足的双脚一跳，回头一看，是阿臭。阿臭照例把自行车停在马路边，一只脚踩住了马路牙子，上下打量着他。你怎么还跟这儿晃啊？姚向东含含混混，谁晃？我是想找杨洋杀琪去。阿臭揍了揍鼻子，算了吧，蒙谁呢你？你要去帽儿胡同，怎么能往北走啊？你一准没干好事吧？啊？姚向东心惊肉跳，他略微沉沉气，心想或者干脆把手里攥的东西亮出来让阿臭见识见识。阿臭那张嘴横得不行，平时听他嘴里吐出来的横话简直连钟鼓楼也敢拆，那么干脆让他帮帮忙，把这块雷达表随随便便倒腾成几十块钱，由着他吃供还不行啊？阿臭还在骂骂咧咧地说着什么，姚向东趁阿臭停嘴试探地跟他说，你甭跟我犯贫，这么着吧，我请你上马凯，咱俩搓一顿，捎带脚求你个事儿。阿臭一听两眼一瞪，脸上现出一个怪笑，放低了嗓子，你当佛爷了吧？中午还不是跟我借钱呢吗？这会儿就要请客， 我可不沾你的包。说完登上车，嗖嗖地往前窜，眨眼功夫就没影了。 原来人家阿臭光是嘴上横，人家不沾这个包。姚向东顿时觉得两腿发软，他想也许还是走到什刹海边，像那回扔下那盆山影一样，把这块表跟钱都扔进去算了。什刹海没有完全冻成冰，银锭桥边上就还有不小的一片水，扔进去心里可以踏实点，再说也就可以回家了。他很不愿意回那个家，想到母亲的吆喝斥骂，父亲的巴掌鞋底儿，他真想在外头过夜。但这毕竟是寒冷的冬天，他不回家又去哪儿呢？难道坐车去北京站？尽管自从1980年1月1号起，我国已经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，但是像姚向东这样的中学生还没有得到过正式的法律教育，他脑子里只有笼笼统统的极不准确的一些观念，什么派出所的民警夜里掏窝啦，给罪犯带小六子啦，推了光头压到台上开批斗会啦，布告上的名字上头给画个红对勾了。他并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3条明确规定，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，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他其实完全可以遮回靴甲，交回那块雷达表，并且交出兜里所有的钱。他花掉的并没有多少，所差的那一点，人家可能在原谅他的同时，干脆不让他补。如果他怕靴甲的人不能谅解他，他也可以去派出所自首啊。可是姚向东这孩子却完全没有朝那个方向想，他给别人造成了痛苦，他也痛苦。天已经渐渐地暗下来，鼓楼渐渐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剪影。 听众朋友，刘心武的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作品发表于1984年的《当代》期刊，并由此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。小说反映了80年代初北京市民的生活面貌，今天读来使人另有一番耳目一新之感。有人说这部小说是一部《清明上河图》式的作品。本节目录制采用的是作家出版社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文学库2015年4月版，演播梁岩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栏目2018开年首播，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1977年那个初秋，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。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，小曼爱上了他。 缅怀一代人的青春，致敬一代人的奉献。敬请关注1月13号《芳华绽放》FM87.6，每天中午12点。小说联播。